你好，我是郝林。今天我们继续来聊聊 panic 函数、recover 函数以及 defer 语句的内容。我在前一篇文章提到过这样一个说法： panic 之中可以包含一个值，用于简要解释引发此 panic 的原因。如果一个 panic 是我们在无意间引发的，那么其中的值只能由 Go 语言运行时系统给定。但是当我们使用 panic 函数有意地引发一个 panic 的时候，却可以自行指定其包含的值。我们今天的第一个问题就是针对后一种情况提出的。知识扩展。问题一，怎样让 panic 包含一个值，以及应该让它包含什么样的值？这其实很简单，在调用 panic 函数时，把某个值作为参数传给该函数就可以了。由于 panic 函数的唯一一个参数是空接口，也就是 interface 花括号类型的，所以从语法上讲，它可以接受任何类型的值。但是我们最好传入 error 类型的错误值，或者其他的可以被。 想要收听更多付费精品节目，请加微信17161436365。 被有效序列化的值，这里的有效序列化指的是可以让我们更易读的表示形式转换。还记得吗？对于 FMT 包下的各种打印函数来说 ，error 类型值的 error 方法与其他类型值的 string 方法是等价的，它们的唯一结果都是 string 类型的。我们在通过占位符%s 打印这些值的时候，它们的字符串表示形式分别都是这两种方法产出的。一旦程序异常了，我们就一定要把异常的相关信息记录下来，通常都是记录到程序日志里。我们在为程序排查错误的时候，首先要做的就是查看和解读程序日志，而最常用也是最方便的日志记录方式就是记下相关值的字符串表示形式。所以如果你觉得某个值有可能被记到日志里，那么就应该为它关联 string 方法。如果这个值是 error 类型的，那么让它的 error 方法返回你为它定制的字符串表示形式就可以了。对于此，你可能会想到 fmt.sprintf 以及 fmt.fprintf 这类可以格式化并输出参数的函数。是的，它们本身就可以被用来输出值的某种表示形式，不过它们在功能上肯定远不如我们自己定义的 error 方法或者 string 方法，因此为不同的数据类型分别编写这两种方法总是首选。可是这与传给 panic 函数的参数值又有什么关系呢？其实道理是相同的，至少在程序崩溃的时候， panic 包含的那个值的字符串表示形式会被打印出来。另外我们还可以施加某种保护措施，避免程序的崩溃，这个时候 panic 包含的值会被取出，而在取出之后，它一般都会被打印出来或者记录到日志里。既然说到了应对 panic 的保护措施，我们再来看下面一个问题。问题二，怎样施加应对 panic 的保护措施，从而避免程序崩溃？ Go 语言的内建函数 recover 专用于恢复 panic， 或者说平息运行时恐慌。 recover 函数无需任何参数，并且会返回一个空接口类型的值。如果用法正确，这个值实际上就是即将恢复的 panic 包含的那个值，并且如果这个 panic 是因我们调用 panic 函数而引发的，那么该值同时也会是我们此次调用 panic 函数时传入的那个参数值的副本。请注意，这里强调用法的正确。我们先来看看什么是不正确的用法。我把代码放在文稿里，你可以点击查看。在代码的 main 函数中，我先通过调用 panic 函数引发了一个 panic，接着想通过调用 recover 函数恢复这个 panic， 可结果呢？你一试便知，程序依然会崩溃。这个 recover 函数调用并不会起到任何作用，甚至都没有机会执行。还记得吗？我提到过 panic 一旦发生，控制权就会迅速地沿着调用站的反方向传播，所以在 panic 函数调用之后的代码根本就没有执行的机会。那如果我把调用 recover 函数的代码提前呢？也就是说先调用 recover 函数再调用 panic 函数会怎么样呢？这显然也是不行的，因为如果在我们调用 recover 函数时未发生 panic， 那么该函数就不会做任何事情，并且只会返回一个 new。 换句话说，这样做毫无意义。那么到底什么才是正确的 recover 函数用法呢？这就不得不提到 defer 语句了。顾名思义， defer 语句就是被用来延迟执行代码的。延迟到什么时候呢？这要延迟到该语句所在的函数即将执行结束的那一刻，无论结束执行的原因是什么。这与 Go 语句有些类似，一个 defer 语句总是由一个 defer 关键字和一个调用表达式组成，这里存在一些限制，有一些调用表达式是不能出现在这里的，包括针对 Go 语言内建函数的调用表达式 以及针对 unsafe 包中的函数的调用表达式。顺便说一下，对于构语句中的调用表达式限制也是一样的。另外，在这里被调用的函数可以是有名称的，也可以是匿名的。我们可以把这里的函数叫做 defer 函数或者延迟函数。注意，被延迟执行的是 defer 函数，而不是 defer 语句。我刚才说了，无论函数结束执行的原因是什么，其中的 defer 函数调用都会在它即将结束执行的那一刻执行。即使导致它执行结束的原因是一个 panic， 也会是这样。正因为如此，我们需要连用 defer 语句和 recover 函数调用才能够恢复一个已经发生的 panic。 我们来看一下经过修正的代码，我把代码放在文稿里，你可以点击查看。在这个 main 函数中，我先编写了一条 defer 语句，并在 defer 函数中调用了 recover 函数。仅当调用的结果值不为 new 时，也就是说只有 panic 确实已发生时，我才会打印一行以 panic 冒号为前缀的内容。紧接着我调用了 panic 函数，并传入了一个 error 类型值。这里一定要注意，我们要尽量把 defer 语句写在函数体的开始处，因为在引发 panic 的语句之后的所有语句都不会有任何执行机会。也只有这样， defer 函数中的 recover 函数调用才会拦截并恢复 defer 语句所属的函数及其调用的代码中发生的所有 panic。 至此，我向你展示了两个很典型的 recover 函数的错误用法以及一个基本的正确用法。我希望你能够记住错误用法背后的缘由，同时也希望你能真正的理解连用 defer 语句和 recover 函数调用的真谛。在命令源码文件 demo50.go 中，我把上述三种用法合并在了一段代码中，你可以运行该文件并体会各种用法所产生的不同效果。下面我再来多说一点关于 defer 语句的事情。问题三，如果一个函数中有多条 defer 语句，那么那几个 defer 函数调用的执行顺序是怎样的呢？如果只用一句话回答的话，那就是在同一个函数中 defer 函数调用的执行顺序与它们分别所属的 defer 语句的出现顺序，更严谨的说是执行顺序完全相反。当一个函数即将结束执行时，其中的写在最下边的 defer 函数调用会最先执行，其次是写在它上边与它的距离最近的那个 defer 函数调用，以此类推，最上边的 defer 函数调用会最后一个执行。如果函数中有一条 for 语句，并且这条 for 语句中包含了一条 defer 语句，那么显然这条 defer 语句的执行次数就取决于 for 语句的迭代次数。并且同一条 defer 语句每被执行一次，其中的 defer 函数调用就会产生一次，而且这些函数调用同样不会被立即执行。那么问题来了，这条 for 语句中产生的多个 defer 函数调用会以怎样的顺序执行呢？为了彻底搞清楚，我们需要弄明白 defer 语句执行时发生的事情。其实也并不复杂，在 defer 语句每次执行的时候，Go语言会把它携带的 defer 函数及其参数值另行存储到一个队列中，这个队列与该 defer 语句所属的函数是对应的，并且它是先进后出的，相当于一个站。在需要执行某个函数中的 defer 函数调用的时候， Go 语言会先拿到对应的队列，然后从该队列中一个一个的取出 defer 函数及其参数值，并逐个执行调用。这正是我说 defer 函数调用与其所属的 defer 语句的执行顺序完全相反的原因了。下面该你出场了。我在 demo51.go 文件中编写了一个与本问题有关的示例，其中的核心代码很简单，只有几行而已。我希望你先查看代码，然后思考并写下该示例被运行时会打印出哪些内容。如果你实在想不出来，那么也可以先运行示例，再试着解释打印出的内容。总之，你需要完全搞明白那几行内容为什么会以那样的顺序出现的确切原因。总结，我们这两期的内容主要讲了两个函数和一条语句。Recover 函数专用于恢复 panic， 并且调用即恢复。它在被调用时会返回一个空接口类型的结果值。如果在调用它时并没有 panic 发生，那么这个结果值就会是 new。而如果被恢复的 panic 是我们通过调用 panic 函数引发的，那么它返回的结果值就会是我们传给 panic 函数的那个参数值的副本。对 recover 函数的调用只有在 defer 语句中才能真正起作用。defer 语句是被用来延迟执行代码的。更确切地说，它会让其携带的 defer 函数的调用延迟执行，并会延迟到该 defer 语句所属的函数即将结束执行的那一刻。在同一个函数中，延迟执行的 defer 函数调用会与它们分别所属的 defer 语句的执行顺序完全相反。还要注意， 同一条 defer 语句被执行一次，就会产生一个延迟执行的 defer 函数调用。这种情况在 defer 语句与 for 语句连用时经常出现，这时更要关注 for 语句中的同一条 defer 语句产生的多个 defer 函数调用的实际执行顺序。以上这些就是关于 Go 语言中特殊的程序异常及其处理方式的核心知识，这里边可以衍生出很多面试题目。思考题，我们可以在 defer 函数中恢复 panic， 那么可以在其中引发 panic 吗？感谢你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